赚钱给老婆花，老公你辛苦了， 也要累了就解解乏， 泡个脚洗个桑拿。 喂，大方啊，找我啥事儿啊？ 你这彩铃咋这好听呢？给我一下一位。 好的。iPhone 5，你就要 5S， 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你又要 Plus， 汗珠子掉地摔八瓣，我攒钱过日子，你却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 你看看人家乔布斯，再看看比尔盖茨，同样是俩腿吃个肚子，不知高低汉子。我没有吵着换房子，没有嚷着换车子儿啊，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，说我是败家子儿。 你个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，整天照着镜子花言巧语，涂你的红嘴唇儿，自从娶你进家门儿啊，做了我的新媳妇儿，你就像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儿。 我这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，就爱哼着小曲儿，擦眼抹粉儿，穿着那红裙子儿，竟然娶我进家门儿啊！我就是你的媳妇儿，你要让你的媳妇儿越来越迷人。 你这惹不起我也躲不起的人儿，哎，都是你的理儿。iPhone 5，你就要 5S， 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你又要 Plus， 汗珠子掉地摔八瓣，我攒钱过日子啊，你却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 你看看人家乔布斯，再看看比尔盖茨，同样是俩腿吃个肚子，不吃高低汉子。我没有吵着换房子，没有嚷着换车子，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，说我是败家子儿。 你个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，那些朋友哥们儿花天酒地找不到我的人儿，自从娶你进家门啊，整天就是老婆孩子儿，大家都说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儿。 那个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，整天带着孩子儿做饭洗衣儿，还要陪你开心儿。既然娶我进家门儿啊，我就是你的媳妇儿，你要疼我宠我爱我那一辈子儿。 看来是我错怪了自己的好媳妇儿，我的好媳妇儿。 那个败家娘们儿，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，整天带着孩子儿做饭洗衣儿，还要陪你开心儿。既然娶我进家门儿，我就是你的媳妇儿，你要疼我宠我爱我那一辈子儿。 我要疼你宠你爱你那一辈子儿。